咁啊，我初成道，咁啊道咧就系、是、菩提道啊。咁啊成就系、是、有生成、有造成以共现成。咁啊若是话呢个有情界啊，咁啊有生就一定系有死。咁啊在呢个无情界之中咧，咁啊有成就一定系有坏啊。咁啊，说完世间一切嘅事物咧，唔系话恒常，唔系话永远不变嘅。咁啊，但系我哋个佛性咧，就系、是、始终都系常住，而且系人人本具，系个个现成。咁啊，即使你堕落做眼仔啦，咁啊，佢呢个身量应该好细噶，如同一粒芝麻。但系佢呢个佛性啊，仍然咧系完完整整啊。与佛所证的呢一样，佛所证不会增加丝毫啊。咁啊，呢个蚂蚁仔咧个佛证啊，亦都唔会有减少半分啦。本来就系如是，但系由于众生迷过，为烦恼所障，不能即刻承当自己本有嘅心性啊，咁就非失此身。咁啊，佛以修行力故啊。烦恼尽净，咁就非得而得啊！得亦系得其本有，所以本经向啊第十卷讲啊，咁话圆满菩提啦。乜嘢叫做圆满菩提啊？一现实啊，所以话归无所得啊。咁啊，其所得者乃系田本具个佛性，所以始终成道咧，佛啊，在菩提之下成道。咁啊，所成嘅系成其现成本有之菩提，据于六缘中，咁啊六缘咧系个地方名，响呢波罗奈国啊，就系、是、佛成道之后，咁啊最初为五比丘啊，转法轮之处，咁啊亦都系古时帝王居住之所。咁啊，亦可以讲古时帝王咧呢、这个养禄之源啊，咁啊叫做禄源。咁啊，在呢个经上讲，咁啊往昔咧有个国王啊，佢就最喜欢游山打猎。咁啊，每一次咧去外边咧游山打猎嘛，佢都带埋好多嗰啲士兵。咁啊，各国咧手里边咧揸到呢个利器啊。咁啊！佢有一次去到一个山咧，呢、这个山上边好多嗰啲鹿，咁啊呢个国王就下令嗰啲士兵啊，咁作一栋人嘅围墙，咁啊将个围里边嗰啲鹿、其他嗰啲走兽嘅众生啊，完全都围起嚟，咁啊等于话就要捉佢哋，就要杀佢哋啦。咁当时呢个猿啊。最多的就是鹿，咁啊，其中就分开咧两堆啊，即系两群，但系不多不少，咁啊，每一堆系一群啊，即系得五百只，咁啊，其中啊有个鹿王啊，咁啊呢两个鹿王咧，其一就系释迦牟尼佛盖行菩萨道之时啊，佢示现畜生身。咁啊，其一咧就系提婆达多。咁啊，当时呢两只鹿王啊，咁啊，其中呢个释迦鹿王就同呢个提婆达多鹿王讲啦。佢话我哋现在啊，就俾呢个鹿王咧，佢话重重包围住，但系佢个目的就打猎，以及咧伤害咧其他嗰啲禽兽。咁就变咗我哋呢两队啊，合共有一千只鹿，同埋其他嗰啲斗兽咧，咁啊呢个时间长短嘅啫，咁啊肯定呢个生命就难保啊。咁啊佢话我现在同你咧商量一件事，佢话我同你哋两个大家去到呢个国和嘅地方，咁啊同佢咧。求个人情咧，同佢请愿，咁想个办法咧，嚟到救我哋咧一千只鹿嘅生命，咁亦都救啊满园咧其他嗰啲走兽。 咁你认为你嘅意见系点呢？咁啊，提婆达多六王亦都同意啊。咁所以佢哋两个六王咧，咁啊就去到呢个国王嗰个地方。咁啊，第一重关口啊，就见到嗰啲卫兵，嗰啲卫兵见到两只鹿嚟，咁啊，当然想杀佢啦。咁啊，但呢两只鹿王咧，佢就会讲话个，嗰个兵大哥，你咪杀我。佢话我系嚟有目的嘅。佢我就想同呢个国王请愿。咁啊，当时嗰啲士兵谂，鹿系畜生，能够作呢个人嘅说话，已经啊好奇啦。啊，佢呢个说话之中咧，亦都好有道理噶喎，就系话要向呢个国王请愿啊。咁啊，当然咧就更加奇特啦。咁佢哋即刻咧就回到呢个里边啦，报告呢个大王。佢话大王啊，佢有两只鹿咧，唔单话能讲话，佢所讲嗰啲话咧系好有意思嘅。佢话要向大王请愿，咁啊，你要唔要接见佢咧？咁呢个大王亦都觉得奇，鹿能讲人话。而呢个说话之中呢，是有呢个人的意思啊。咁啊，当然好奇啦。咁个好啊，你快啲同我请佢入嚟。咁啊，两只鹿王啦，咁啊，去到个大王面前，咁啊跪低啊。咁啊，同嗰个大王讲，佢话大王啊，佢话你今日游山打猎，佢话我哋两只小鹿呢，咁啊好大胆啊。咁啊，有一件事呢，同你启动一下。他说我只希求你大王啊下这个命令，你解了这个人的围墙。他说这个大王说，他说我解了这个人围那栋墙啊，他说我还哪次有鹿食的，他说我是游山打猎，看见你们然后筑成一栋人墙，都无非是捉那些鹿杀那些鹿食啫。咁如果你叫我解开呢一条人墙啊，你哋咪冚唪唥走晒，我咪冇得食咯。咁啊，当时呢个鹿王就讲啦，佢话唔使害怕，你亦都唔使担心啊，冇鹿食。佢话我哋今日嚟请愿咧，就系话如果你大王啊，你围住呢一栋人墙，你将我哋咁多鹿一次过杀死，你又食唔得咁多啊？而且啊，食唔晒嘅，亦都会沤坏咗。你以后就冇得食噶啦。佢话，所以我今日见你都就建议，佢话我哋两只鹿王负责，每一群咧有500只鹿，我哋就两个鹿王咧彼此咧互相轮流，每人一日咧进贡一只鹿俾你，咁你就可以劏嚟食啊，你亦都可以食得完啦。咁其他嗰啲未劏未杀噶啦，你就可以保存佢呢个生命啦。咁你咪日日都有新鲜嘅，我哋亦都每日进贡一只。咁啊，决定啦，唔会啦吓欺骗。啊，咁啊呢个大王谂下亦都几对啊。啊，咁啊亦都觉得好奇。啊，鹿能讲人嘅说话，说话之中咧好有呢个人情嘅味道啊。好啊。你有所求，我满你嘅愿，咁啊即刻就解围。咁啊，当然啦，两只鹿王，咁就每日派佢自己嗰啲鹿啊，咁啊进贡俾呢个大王，咁啊轮流啦，一人一人。咁啊有一日咧，就轮到呢个提婆达多嘅一方面啦，咁啊去派，咁佢就派到一只咧母鹿，即系咧一只咧系雌性嘅。而且佢啱啱咧都身怀六甲啊，有只鹿仔，但系又未曾出世喎、啊。咁估量呢个时间咧，最多仲有两日。咁呢个仔啊，佢就会出世噶啦。所以当时咧，佢就请求呢个提婆达多鹿王啊，佢我咧今日有咗个鹿仔啊，咁啊仲有两日就生产噶啦。佢话我系唔愿意去，佢话我觉得咧。死咗我，连埋我仲有两日就使啲鹿仔一齐死啦，咁啊未免咧系浪费啊，咁啊亦都我呢个仔无辜啊，都未出世就俾人杀死啊，所以我请求你啊， 大王啊，六王啊，咁啊派过另外一只，咁啊等到两日之后，我生咗呢个六仔出嚟啦。咁话我咧就肯定咧唔会啦卸责，咁啊一定咧照轮去。咁啊当时呢个提婆达多六王咧就唔肯啊，而且仲好嬲添。佢话你一定要去，点解呢？因为去者唔系话求生啊，去者就系死定嘅。佢话如果你轮到去，你唔去就等于怕死啫。咁啊，别只鹿亦都怕死噶嘛，边一只鹿中意去死噶？佢话冇人情讲啊。咁啊，轮到你啊，你就去吧。咁啊，当时呢一只有咗胎嘅鹿啊，佢一谂啊，佢自己嘅鹿真系无道啦。佢哋即刻就走到呢个释迦六王嘅一堆嗰处，就同呢个释迦六王讲，道理亦系一样。咁啊，请佢先派其他一只去，代佢今日。咁啊，过两日之后，等佢呢个六仔出世啦，佢轮到自己。咁啊，派呢个释迦六王咧，佢就冇发嬲，佢就系咁样想。你话派其他嗰啲去，好难以开口嘅。边一个中意愿意快啲死嘅？啊，咁啊，若是话你唔设办法嚟到打救佢满佢嘅心愿咧，就变成咧就辜负佢所求。咁啊，所以菩萨道咧就即系菩萨道。咁啊，佢就同呢个武六讲，佢话得，你就留低。咁佢自己啊，唔单话唔派其他嘅碌嘅代替啊，佢自己亲自去咧代佢咧受死。咁佢就去到个大王嘅地方，咁个大王一睇呢只系六王噃，咁点解咧？唔通个碌系咪死晒食晒啦？咁所以佢就问啊。他说你没什么事干要来啊，那么释迦六王讲呢就将这个道理呢就讲出，那么他就未曾讲他这个道理之前，他说我今天呢就是进贡给大王啊，那么给大王吃的，那么这个大王讲啊，难道你那两群鹿里面呢全部都已经进贡了，全部都吃尽呢，咁啊要轮到你自己为王者，咁啊都要来。咁啊当时呢个释迦六王讲个大王，佢话从两群鹿之中啊，每日进贡你一只，唔单话唔会食完啊，佢话仲有增加添。佢话我哋一千只鹿里边咧，每日出世嘅鹿仔唔止一只。佢话我进贡俾你就系一只啫，我比对咧，不仲有多啊？统计所生咧，你系食唔晒嘅。咁啊，呢个大王讲，既然食唔晒咁多鹿，嗰啲话乜事咁轮到你自己啊？你派其他咁，当时呢个释迦六王就将呢个母鹿嗰种嘅要求说话，同呢个大王咧讲一次。咁啊，呢个大王一听啊，就受咗感动啦。佢话你真系个大菩萨。他说你能够这样为你自己啊那些鹿去想胜串过了两日等他出世才来进贡，然后亦都不派其他鹿，宁愿自己啊以身来的进贡。他说这种呢就属于啊这个畜生之中，那亦都有这个菩萨者啊，他因此他就生个惭愧心啊！他同时的说手计，他说以是鹿头人，他说你虽然鹿身的，但是你的头就是人头来的，他说以是鹿头人，他说我是人头鹿，他说我虽然做个大王做个人，但是我这个头呢是个畜生头啊，是个鹿头啊，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他说从今日后都不食众生肉啊，他说我发愿从今以后我还戒杀放生不食众生的肉。那么就释迦牟尼佛因中在畜生道中示现这个菩萨道者，那么道这一群鹿，那么亦都教化到这个国王，那么因此这个国王从今以后就将这一千只鹿，那么不杀了，他仲好啲养喺呢个花园之中， 而且禁止任何人加害，所以这个地方就名为的就鹿苑，就好好地啦，将这一群鹿呢养在这个花园那处，那就叫做鹿苑啦。那么此一个地方呢有这个钟离之气啊，有好多仙人在此修道而得成，所以亦名叫做仙苑，都为阿耶多的五比丘等。那么阿耶多呢，中国话叫做解本制，就是骄尘尊者得道之名。那么五比丘呢，就是包括骄尘炎，即是骄尘罗、十力加捷马胜小炎同埋摩诃难。那么前嗰两位骄尘炎、十力加捷，就是佛嘅母族呢一方面嘅亲属。那么后面嘅三位十力，这个马胜小炎同埋摩诃难呢，就是父亲呢边家族里边嘅亲属。那么佛初出家嘅时候啊，咁啊佛咧净佢个父亲叫做净饭王，咁啊当时咧就命止五个人啊就陪伴佛，咁啊一齐修行。咁啊后来佢呢五个人啊，因为过惯咗呢个皇宫嘅生活，佢就冇法子随佛修呢个苦行啊，咁啊佢就自己咧咁啊个别就离开佛啦，咁啊但系同时都去到呢个鹿苑。咁啊，佢呢个人咧，佢呢五个人咧，就自己就喺呢个鹿苑里边咧就修道。咁啊，等到佛咧就最初成道啦。咁啊，当时佛咧就先讲呢个花严大教，所谓三七二十一日啊，咁啊为诸菩萨，咁啊说呢个事事无碍，事理无碍，一真圆融大教之法啦，所谓经本而说嘅。咁啊，除咗嗰啲大菩萨之外咧，咁啊，一般嗰啲根性浅薄嘅人啊，所谓有眼不见遮罗身啊，咁啊有耳都不闻圆顿法，所以佛咧就开呢个方便之门，咁啊就思维。除了这些大菩萨之外，那么最先是什么人接受我的法道呢？那么他一想，他最初出家，他曾经也都跟过两位仙人呢修那些外道法。那么当然后来觉得这个外道法呢不是究竟，他也都离开这两个仙人呢，那么自己呢去修行。咁啊，因为佢原先出家曾经与呢个两位仙人有缘啦，所以佢就想去咧先教化呢两个仙人。但系佢一作伴一睇，两个仙人已经啊去世啦，所以话非仙之已死啊。咁啊，后来佢又作伴，最先啊边个人同我有缘接受我个化道咧？咁佢就观到呢五个人。都是最先从这个皇城啊，奉佢父亲之命陪佢一齐咧离开呢个皇宫，去外边呢个山上修行啊。咁呢五个人现在响呢个鹿苑嗰处自己修行，咁啊所修当然系外道法，唔得解脱，所以佛咧就要去化度呢五个人，所以话起五人之犹在啊。咁佢去到鹿苑，咁啊为这个五个比丘三转四谛法轮啊，令这五个人得到。而就所讲呢，就是这种事，他说及与四众，就是指这个阿含会上的四众弟子，他为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那么始终的众生呢根据下面不成菩提及阿罗汉这两句经文呢，就包括出世的三乘，以共六道众生。咁啊，六道众生咁啊，仍此妄想心啊，系为真实，所以不能成阿罗汉。出世三乘圣人啊，不了万法为心， 咁仍然有所執着，所以就不成菩提。咁因此呢个一切众生咧，接下边嘅不成菩提阿罗汉，就包括九法界众生啦，就系包括出世嘅三乘，以共咧六道轮转嘅众生。咁啊，原则啊，呢个九法界中所谓出世嘅三乘众生，佢不能不成菩提。而三界六道轮回个苦恼众生，佢不得成为阿罗汉啦。咁啊，佢呢个过患在于边一处呢？我皆由嘅客尘啊，烦恼所缚，此一句就出奇，不成善果之由，就解释个点解唔能够成阿罗汉，唔能够成无上菩提，理由在于边一处？我皆由客尘，烦恼所缚。咁啊，之家嘅注解呢，咁啊好多讲都话客尘就系烦恼。但是单独文句某益大师讲这个客尘就不是烦恼啊，是属于你的依他起性。咁啊，客尘既然不是烦恼，那是属于依他起性啦。咁啊，烦恼呢就是遍计执性咯噃。咁啊，是讲呢是最合理的，因为客那是对主而说客，离开个主啊，仲何来有客可得呢？那尘就是对呢个清净虚空而说有呢个尘点啊。咁若是离开呢个虚空本体啦，亦都无呢个尘点可得。嗱，咁啊客就是来往不停，尘就是动摇不息啊。咁啊，主与共空咧就遥遥不动嘅。咁啊，所以一切生灭法都如客如尘。咁啊，众生不一切生灭法如客如尘啊，为其所缚，不了一切法系依他起性，如客如尘。咁啊，还起啊呢个我法执。咁啊，先至起呢个烦恼。咁啊，所以说明咧，客尘就唔系烦恼啊，属于依他幻有。咁啊，若是你了得啊，咁啊，客尘一切法如客尘，属于依他幻有，不起执着。咁啊，当下就解脱噃，不明嘅烦恼。咁唯有你于呢个一切法如客如尘嘅依他起性之中，你执为真实啊，咁啊还起我法而执，咁啊遭罪业，咁啊先至流转生死，咁啊所以呢个烦恼咧，先至系属于呢个遍计执性。咁啊，如果我哋知得一切法生生灭灭如客如尘。是个依他起性啊，咁啊当下不起执着，咁就冇烦恼生起啊，就不为所误。咁啊文句某益大师亦讲过话，客尘系通于呢个四界个道理。嗱，若是话你知得三界身心世界如客如尘，系生灭不停，咁啊属于苦谛啊。你不知其系为客就为尘啦，咁啊妄生取着，认客为主，认尘就为空，咁啊非烦恼而成烦恼，咁啊烦恼就系执谛，咁啊就必定以个道谛灭客尘嘅烦恼，先至显示呢个如主如空嘅真谛涅槃。咁啊，能灭者就道谛啊，所显呢个主空咧，就系、是、个真谛涅槃，咁啊属于呢个藏教义。咁啊，又讲话客系对主而说客啊，咁啊客就无实体性啦。咁啊尘咧就依虚空而说有微尘，咁啊微尘亦无体性啊。咁啊一切法皆是系如客如尘。咁啊，客即客尘就系、是、主空嘅道理啊！ 咁你就不为呢个烦恼所误，咁啊属于呢个通教嘅道理。咁啊，若叫我黑尘有无量啊，所谓三界无居好，方便有余好，以共十部中言土，三土嘅依部正部之法都皆如黑尘。咁啊，烦恼亦有无量啊。所谓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咁你必定要以无量无边嘅道理法门，然后先至灭咗无量无边嘅烦恼啊，显出无量无边主空佛性。咁啊，如是了解咧，就名为佢嘅别教义。咁啊，若是话客系对主说客啊，主咧就望客而说主。若是话以客归主，咁啊无客而不主啊。若是以主归客，则无主而不客。若是话空系对呢个尘相之空，尘系空中之尘。若是话随缘不变，咁你叫做性尘真空啊，都无非真如。若尘若空，都无非法界。咁啊，属于呢个原教道理所说。咁啊，始终虽然说呢个六缘之事，但引呢个客尘而显呢个极常心性啊，系属于呢个四教中咧最后一种原教嘅道理所说。咁啊，向下一共有十番显见啊，都系不离呢个客尘主空之意。因为见性是不动，见性是无云，是无千减，就显这个见性是如主如空。那么所对的明暗色空之境有生灭去了，那么诸境就是如客如尘，但是非是离见性，有明暗色空，亦都非是离开这个明暗色空。有这个见性，正显一切法是生灭去来，如客如尘，但是能见之性是不生不灭，是如主如空。客尘与主空是不即不离，生灭诸境与不生的见性同时是妙明真性。那么现今文中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咁啊过患就在于皆由客尘烦恼所误。咁啊，若是话三界众生，咁啊不知三界依正而报，如客嘅缘分起见思烦恼，所以不能成阿罗汉啦。咁出世嘅三圣权人，所谓声闻缘觉菩萨啦。不知道三土依正而报如客如尘，起呢个无明烦恼，所以就不能成无上菩提。所以此三句经文，一切众生咧就包括九法界嘅众生啦，所以咧不成菩提，以共不能成就阿罗汉。偈汝等当时即因何开悟啊？系今成圣果。咁啊，此三句经文咧，就系正正式式咧，系验证明验解，就系话你等啊，当时咁啊，响呢个六缘之中，咁啊，点样啊，能够开通豁达，悟到呢个生灭法系如客如尘，悟到呢个不生灭嘅见性啊，系如主如空啊，而不。正圣果啦，咁啊佛嘅意思啊，就欲想令雕尘如等五比丘，咁啊详详细细说呢个客尘主空嘅道理啊，以能现前呢个身境系如客如尘，咁啊见性咧就系如主如空，客尘就系动啊，主空就系寂静不动。咁啊，于呢个生灭去来动中咧， 咁啊，令柯南等咧入唔到呢个无生无灭啊，呢个不动嘅见证啦。咁啊，亦即是佛咧系问焦陈如等五人啊，当时响呢个六院之中，因何开悟嘅正义，就欲想令佢哋五比丘说出当时响呢个六院啊悟道正道呢个过程。咁啊，使到阿难合诸大众啦，咁啊，于个生灭去来摇动之中啦，就悟到呢个无去无落、无生灭动摇呢个见证。不自骄勤罗就起立白发，我今长老于大众中，佢读得解明，因悟克尘意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就或宿就或食，个宿食事不就速装前途，不和安住。佢若实指人都自无由往，佢如是思维，不住就名客啊，就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就名为客而。佢由身制就清扬升天，光入隙中就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尘质地摇动，虚空直现。佢如是思维，情直明空，摇动的明尘，以摇动者名为尘意。咁啊，此一段经文呢，就系精明验解嘅地方，名为尘罗达。咁啊，因为佛呢有所问啦，所以焦尘罗尊者就系答佛所问啦。因何开悟他？尘主空的道理而得成呢、这个圣果，他说是焦尘罗。那么时呢，就是当佛问焦尘罗因何开悟之时，那么焦尘罗中国话叫做火气，那么因被这个先世是属于这个自火婆罗门，所以叫火气。火就譬如智慧，就能照这个三界的烦恼，就是能照这个真空地气。若是说论焦尘罗成道之名呢，那就叫做阿耶多，中国话叫做解本制，就佛在六院。咁啊，三转四谛法轮之后，咁啊，佛就问啦，我话比丘解否？即系话你哋了唔了解啊？咁啊，当焦陈罗就答佛问啦，佢话解。咁啊，佛又问啦，咁你如何所解咧？咁啊，焦陈罗就讲啊，个佛说苦谛啊，就真实是苦啊。因为三苦八苦都无量诸苦啊，是实实在在体验生老病死系个痛苦啊，一啲都冇错，所以就不可令乐。佢话十事苦呢，咁我点解会有种种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啊，以共流转六道之苦呢？咁啊，呢个过患呢，就在于呢个烦恼嘅特制啊。咁啊，呢个苦果并不是天生，亦不是咧系地设啊，亦不是人语，系自己作罪业嘛，系自己受苦果啦。咁啊，所以呢个集制咧就系为个苦果之因啊，咁啊更无疑因。咁啊，灭苦之道真实自道咯。咁啊，我哋想话免除呢个六道轮回嘅生老病死个苦果。咁一定就要断啊呢个烦恼嘅集地之因，咁你若想灭啊呢个烦恼集地之因啊，你就一定要修呢个三十七道品，所以话佢就灭苦之道啊，灭咗呢个苦果，灭咗呢个苦因，嗰种嘅道理呢就真实是道啦。咁真真实实呢系由此呢个道品，咁而正道呢呢、这个出世嘅涅槃 咁就了斷咗三界嘅煩惱集體之恩啦，咁亦都結束咧呢個三界輪迴生死嘅啲苦果。咁佛咧聽到佢咁樣講啊，咁就知道佢已經斷咗呢個三界見思煩惱，正到出世嘅阿羅漢果啊，所以佛咧就當時話如是如是啊。就印許佢個名叫做阿耶多，咁啊中國話佢就解本制啊，就係了解呢個四諦嘅道理，而得證呢個出世阿羅漢果。話我今就長老，咁啊我咧就係焦陳羅尊者自己稱嘅，咁我現今咧就係個長老啊，咁啊呢個我咧就屬於隨世假我。但是焦陳儒尊者已經久已證到呢個出世嘅正果，所以雖說有我咧，乃係隨世而說，佢就冇呢個我貪、我見、我親、我痴、我慢種種嘅過患。嗱，咁啊長老咧，咁啊在佛經裏邊就有三種嘅分別。第一咧就生年長老啊，就係、是、依呢個戒律咧而分嘅。咁我哋每一個出家人，不管男裝女裝啊，你即使剃咗頭，咁亦都真係咧有咗個資格，咁亦都為你受咗三皈依，受咗五戒，咁或者都受咗呢個沙彌戒啊，咁等你咧可以搭一件咧五衣嚟到接受呢個信徒嘅應供。但係如果未曾受呢個比丘戒啊，你始終咧唔入呢個僧人嘅數目，亦都唔係個真正嘅出家者。咁所以受戒咧，最好一出家就受戒，最好仲係小和尚出家添啦。咁一出家就受戒啦。咁等日後經過幾十年啊，等於話佢又長命啦，佢冇咁快去往生啦。咁到六十歲咁咧，咁佢受戒都有四十年啦。咁真係啦，你想話唔清長老都唔得啦。咁所以呢種咧，就係佢哋生年長老啊，係依呢個戒律而分嘅。咁如果你出咗家之後，你跟住個師傅，你不管點樣參學，你點樣嘅會講會說啊，但係如果你冇受比丘戒咧，冇咗呢個戒律啊，你就不明一個真宗。咁所以呢個生年長老就依呢個戒律而分嘅。咁通常講咧，就從初行，即係由你受完戒，咁即係圓滿嗰日啊，發戒別嗰日咧，咁好似我哋香港嘅身份證啊，你嚟香港住咗幾多年，佢都唔算嘅。佢由發身份證嗰日開始，你佢哋正式係香港人。咁我哋受戒都係一樣啦。咁由戒期圓滿。咁發戒帖啦，咁根據戒帖嗰個日子咧，咁開始計由第一日，咁直至到咧，咁十年滿啦，咁就名為叫做下座啊。咁在此呢個十年當中，咁我哋啲老祖師亦有咧分別，佢話五下以前就專精戒學啊，佢話五下以後。方乃聽教參禅，就是說你初出家的十年受戒啊，受了戒最初的十年，那麼初的五年呢，你就要研究這個戒律。那麼如果你戒律都不懂啊，什麼叫做開遮持飯呢，你都不懂啊，你就怎樣去行呢？那麼起碼呢，你要懂得這個大綱，那你才知道自己每日呢所行所言啊合理即或唔合理。咁所以五年之初咧，就要专心嘅研究戒律。咁五下以后啊，咁即系五年学戒律满啦。咁后嗰五年咧，先就可以听教，即系研究经典。咁亦都咧，随着啊，可以去参禅，去呢个禅堂里边咧，去亲近嗰啲班手师傅啊。咁啊，等于话一定要有呢个戒律咧为基础，咁啊，然后先就可以学教啊，咁啊，先就可以参禅。咁啊，如果呢个基础都冇啦， 你个教又点样学啊？你个禅又点样差呢？所以古来历代都有呢个高僧大德出世啊，亦都可以讲啊，历代以来有咁多嘅人才出现，都系秉承咧呢一种嘅法则去做。五下以前你就学律啊，五下以后先就可以听教参禅。咁啊，因此就人才迭出啦。咁啊，历朝以来能够维持呢个佛法而不下罪者呢，都系在呢个十年之中。五下以前系专精戒律啊，五下以后听教参禅。咁啊，呢一种法则呢，如果能够保存啊，咁啊，佛法亦都可以肯定咧，流通于未来乃至到久远。嗱，咁啊，十下以后，即系由十年满咗第一日，咁啊，至到二十年满，咁就叫做中座啦。咁啊，二十年以后嘅第一日，至到三十年满咗最后嗰一日，咁就叫做上座啊。咁啊，人哋尊称你为上座。嗱，咁啊，若是有啲咁个出家就早十零岁就出家受戒，咁啊就算合法，佢二十岁受戒啊嘛，到五十岁都已经啊足三十年受戒满啦。咁啊，但系佢仲未去世喎，咁啊五十岁以后啊，等于话佢受戒三十年满足以后啊，咁啊点称呼佢啊？咁啊就称佢嘅尊叔啊，即系话咧。佢嘅资历咧好尊贵，宿者咧就旧也，就等于佢历来咧呢三十年啊，受咗戒咧，佢都如法，啊，亦都学戒，亦都学经，咁啊，亦都参禅啊，咁啊，整个佛教无论理论、规矩、法则咧，佢啲一言一语可以为人哋嘅模范，咁啊，我哋就尊称佢一句啊。就叫做尊叔，一切人见到佢咧，都要皆生恭敬啊！咁啊，所以珠光个丛林咧，咁啊有咗个职位，咁啊呢个职位咧系最高嘅，就叫做座缘啊！咁点解佢哋座缘咧？佢即使唔系呢一间大庙，例如天童啊，啊或者南华寺啊，啊或者四大名山。宝刹啊，咁佢都有呢啲尊叔嘅位置嘅，系有呢个座缘个位置啊，就系珠山长老。咁啊，佢曾经咧做过珠山嘅大主持，咁啊，当然啊，教理规矩、唱诵参禅戒律，佢都门门都皆通啊。咁啊，所以珠方都仰重佢，所以送佢一个职衔咧，就叫做座缘啊。就是为这间庙里面呢咁多个职位中的最高的。咁啊，啱啊，佢本事好，有学问，有道德，最紧要呢仲係佢呢个道德修养好。咁啊，所以专称佢为座缘。咁啊，呢啲就可以讲呢属于呢个生年长老啊。咁啊，等于话做到珠方个座缘呢係冇理由受戒呢浅㗎啦。咁一定都係幾十年戒立啊，而且仲有修養先至可以坐上呢個職位。咁第二就叫做福德長老啊，就話佢雖然出家咧，佢冇幾耐，可能亦都係新界添啊，但係由呢個福德本，咁啊為大眾之所推崇，咁啊呢種咧畫在呢個子孫制度裏面咧。或者会有啊，但系如果在呢个十不丛林里边呢种例子咧，就唔会好多啦。佢即使点样就福德啊，但系嘅资历咧仲系浅。咁但系由于咧佢有福德，咁所以我哋亦都尊称佢啊，叫做福德长老。咁第三咧就叫做法性长老啊。咁就唔论佢个年龄。亦都唔令佢个戒律长短，但你个修学有成，能断烦恼正性果位嘅，咁就叫做法性长老。 那咁啊，始终个长老属于前后二种，即系真言长老与共法性长老。咁啊，现在此尊者九正阿罗汉啊，是佛弟子中出家嘅首位，所以称为佢哋长老。但系长老本来系别人对佢尊称啊。现在雕尘而诸者自称为长老呢，乃是这个自谦之词。虽然是年高啊，但是这个德呢就未必是高啦。咁向下呢，就由于文长啊，佢点解属于自谦呢？唔是自大呢？咁只有明日呢是再讲。